天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一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早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大家早上好，节日愉快，我是夏萌。假期过得怎么样？这个时间呢，一下就来到了10月6号，咱们假期余额，哎，有点不足了。不知道大家这几天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啊，继续聊一些什么呢？我看了看前几天大家聊的，多半呢还都是和这个过节有关啊，和国足有关，万事皆可聊国足嘛。而且加上这个7号晚间还有比赛，所以我相信这几天大家啊，说不看说不看，说不关心不关心，但是没准儿明天哈，呛不声儿的还该看都得看。这两天呢，这个气温是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所以今天我们就聊一聊温度，聊一聊气温，这个时节应该穿一点什么呢？降温了哈，准备秋裤的同时，肯定咱们得上身也得多穿点，下身也得多穿点，这个袜子也都给穿齐了，备好了。与此同时，您的健身方式改变了吗？因为我平时啊，是出现在这个金戈铁马的时间段，所以我晚间回家的时候呢，我是骑小车回家，就能看见路上呀，很多朋友呢都是骑这个山地车呀，还有那种就是轮特别细的那个车回家哈，健身嘛。我想这两天气温下降了，晚间咱们下班回家的那个点儿啊，太阳都下山了，天儿都黑了，如果还骑车回家的话，是不是有点冷呢？那这样的健身方式是不是得换一换了哈？也可以和我来分享一下，降温了，大家在穿秋裤的同时，健身方式有没有改变呢？看见很多朋友啊，用户杨洋洋、闲人北三儿、家里人大脚星叔叔，大家早上好。确实在这个时间段看见我听见我的声音都挺少的啊，因为今天是这个10月6号，还处在假期当中，所以咱们北京体育广播这个风格就是每天都有一位主持人会陪着大家。今天聊什么啊？聊这个降温了，准备秋裤的同时，您的健身方式改变了吗？与此同时，11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作品国庆特辑，精选了20首动听的金曲，推荐人朗朗、叶乔波、蔡国庆、春妮，歌手王俊凯、郑云龙、朱一龙、常石磊，名家荟萃，众星云集，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们共同的热爱的北京城。那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作品国庆特辑，总长2个小时，分魅力之城、梦想之城、活力之城、热爱之城4个篇章，将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个广播频率轮播，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块关注。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那这个国庆假期大家去哪玩了啊？吃什么了？相信前两天呢，大家可能也都聊了。确实一到过年过节放假的时候啊，这个朋友圈没法看，哎呀，这一看把我馋的呀。当然了，很多朋友在这个国庆假期呢都选择了在北京咱们周围转一转，玩一玩市里边的一些景点，打打卡啊，哈，确实是如此。但是呢，当我们一刷这个朋友圈啊或者这个微博的时候，总能够看到，哎， 谁谁谁自驾去哪哪哪儿了，哎，这个一路的风景啊都非常的漂亮。这部嘛，我就是刷微博的时候就刷到了大口吃肉的苏炳添和谢震业。这个国庆假期呢，他们俩是来到了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朱日和牧场，热情的当地人是给他们送上了哈达和歌舞，欢迎两位运动员的到来。随后呢，这个苏炳添还给烤全羊剪彩，拿着手机呢给现场的表演录像。这个网友还调侃说，哎，肉得切大一点哈。另外昨天呢，苏炳添也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他们在内蒙古大草原游玩的这个图片，他和谢震业高举国旗，写道，一大早组织的团建活动，来看一看祖国美好的大草原。我们都知道哈，在9月24号呢，苏炳添在西安全运会上参加完最后一项4x100米接力比赛，以及他和谢震业、吴志强、汤新强组成的奥运联合队以38秒50的成绩获得了金牌。随后呢，苏炳添是回到了广州和家人团聚。那时间再往前倒一倒，8月8号，苏炳添东京奥运会之后，在当时接受这个隔离期间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啊，希望呢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目的地就是内蒙古，而且内蒙古文化和旅游厅也非常的给力，马上就给他进行了诚挚的邀请，发了一封邀请函。进入国庆期间呢，苏炳添在来自内蒙古的国家队成员吴志强的带领之下呢，就和谢震业、陆敏佳等人一路开车啊，前往大草原游玩。他们到的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朱日和牧场，热情的人是给他们带来了哈达和歌舞，欢迎这些田径健儿们的到来。苏炳添呢还穿上了蒙古族特有的服装，和队友享受烤全羊等等当地的美食，而且据说这现场的表演还非常非常的精彩。苏炳添呢也身着羽绒服出现在了内蒙古新安盟阿尔山，他在天池脚下慢跑活动，也是迎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关注。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所以这个假期大家都干点什么了啊？是不是出去玩吃好吃的了呢？啊，同时也要关注这个气温也下降了。据说今天最低温度只有7度，到了夜间呢非常的寒冷。白天呢这个天儿呢也不是说有阳光啊特温暖的，这个小雨还在下着。就算不下了呢，这个天也是阴沉沉的，白天的最高温度呢只有14度，降温了啊，确实降温了。这个国庆假期呢，我干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把我夏天的衣服都收起来了，把冬天的衣服、秋天的衣服，包括秋衣秋裤都拿出来了。准备秋裤的同时，您的健身方式改变了吗？我想了一下，我以后不能骑车上下班了啊，这到晚上确实挺冷的，我得想个方式，说我既能不耽误我上下班儿这个路上，同时呢，我也能把身体给锻炼了，要不我走着上下班儿。大家运动的方式改变了吗？也欢迎通过微博、微信啊，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是曼联，说每天都快乐哈。用户杨洋洋也说每天健步走10000步，哇，那您这个是在哪儿走呀？户外吗？还是在楼下的公园？哎，也可以给我们分享分享啊。我们刚刚关注了这个体坛的热搜啊，苏炳添、谢震业等等，这个国家田径队的一众人是前往了内蒙古啊，关注了非常漂亮的祖国大好河山的风景，同时呢也吃到了好吃的烤全羊。还有一些体坛热搜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保罗加索尔呢在发布会上宣布了自己退役的消息，昨天这是他自己在发布会上去宣布的。他曾经在 NBA 效力了19年，两次获得总冠军，在西班牙国家队呢他获得过一次世锦赛的冠军。而在他宣布退役之后，据说呢湖人队计划退役加索尔在球队的16号球衣，也祝福加索尔在球员生涯之后呢也可以开启他下一段人生的旅程。还有 有昨天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日本名将大阪直美排名下降了5位，目前排在第12位。这位年轻的女子网坛的，你不能说她是新秀吧，但是是一个年轻的一股势力，一股力量。不知道为什么在东京奥运会之后这个状态哈就大幅度的下降。中甲的热搜呢也是挺有意思的。昨天中甲联赛第26轮成都荣城对阵黑龙江槟城的比赛当中，荣城的门将张一诺成功防守之后呢，本来他是想把球甩给队友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甩没甩好，甩进了自家大门。我看了视频啊，这太崩溃了吧。当然了，这个体坛啊确实是不乏耿直 boy 麦迪。他在这个媒体当中呢谈到詹姆斯和杜兰特曾经的重大抉择，他说杜兰特和詹姆斯是不一样的，詹姆斯是去帮助热火夺冠，而杜兰特是加入最有机会夺冠的勇士。净说大实话太得罪人了。 NBA 那边呢还有为打疫苗纠结的主呢，这个10月5号这一天哈 ，NBA 季前赛继续进行，勇士客场挑战开拓者，全场打完，勇士121-107轻取开拓者。季前赛呢也是迎来了不错的成绩。那这场比赛之前，勇士的球星维金斯就注射了新冠疫苗，也因此终于获得了登场的机会。但是对于接种疫苗，他依然表示是不情愿的。他说我不想缺席比赛，但是我也不想打疫苗。不过呢，没办法，我必须要接种啊。这场比赛维金斯出场了16分钟，拿到了13分、1个篮板、2次助攻和1次抢断，发挥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只不过自己的情绪不太好。很多朋友都在啊跟我分享健身的方式。前任北三说非典那年骑车上下班，坚持了10个月，约19公里，海淀戏院到广外达观营，哇，每天呢19公里，给你点赞。是的，北京这边呢气温是下降到了最高只有14度，但是最近哈在江浙沪包邮区赵军就给我们说了，今天上海32度，依然是 T 恤人字拖，等着吧，很快也要降温了。哎呀，我这是什么心态？特梅普说假期愉快呀，低温很快就过去了，明天喜庆阳光归来。是的，明天气温会有一个小幅度的回升，但是总体来说呢，这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冷了嘛。尤其咱们北方地区，过了11，基本上这个秋裤是不是都陆陆续续得套起来了哈？对，用户杨洋洋跟我们说假期他都干嘛了哈，看了亚洲女篮羽球苏杯夺冠，最期待的就是国足打越南。哎，我怎么看见刚刚有谁跟我说他想清静几天啊，这两天不想聊国足的。甭管想不想聊，反正呢这个事儿他就是在明天晚上，您是看还是不看呢？反正吧，该看还得看哈，该聊还得聊。距离这个中越之战呢，剩不了多长时间了。除去赛前一天以适应为主的采场训练，严格意义上来说呢，留给国足最后演练技战术的时间也就那么10几个小时了哈。随着吴磊归队以及几十名伤员陆续加入合练，目前呢一共有30名球员可以作为李铁排兵布阵的选择。在场边单独恢复的李磊和连日缺席室外训练的朱晨杰很有可能无缘出战越南队。这只是各方的一些猜测吧。具体呢还要看赛前给出的大名单。从8月集结开始，李磊就受到了大腿后侧肌肉的旧伤困扰，不过之后呢因为恢复情况还不错，就随队前往到了多哈。随后在9月的高强度训练过程当中呢，他就出现了肌肉疲劳，有旧伤复发的迹象，因此呢一直都处在单独恢复的状态。截止到北京时间10月4号的晚间，这名左后卫呢已经能够在体能教练的帮助之下进行强度较高的体能训练和有球训练了。预计只是预计，很快就能够回归合练了。 而朱晨杰的伤势呢，则需要相当更长的时间去进行恢复。9月30号，国足1-1战平叙利亚的热身赛当中呢，他的腿部意外受伤，经过医疗组的初步诊断，这次受伤呢，并没有伤及韧带或者骨头，但是伤口还是挺深的。朱晨杰当天晚间就进行了这个缝针的治疗，留在酒店进行了休整的他呢，连续10月2号、3号以及4号这几堂训练课呢都缺席了。从目前的情况来说呢，哎呀，他这伤势呢就很难赶上和越南队的比赛了。上一轮对阵日本的时候，这名队内唯一的00后临危受命，用不怯场的稳定表演证明了自己具备在12强赛首发的实力。因此沿用朱晨杰和蒋光太的中卫组合出战越南，原本呢是在教练组的计划当中的。与此同时，张琳芃恢复情况不错，伤愈复出的他呢顺势成为右后卫的第一选择。如今随着朱晨杰的受伤，李铁对后防线的部署呢也会发生一些改变。继续欢迎大家的到来，8671您好啊，还有晨晨早上好，塞翁 boy 早上好，俏也来了，俏早上好。他说那也不至于说不能聊的地步哈，国足必须要打败越南队。是的是的，如果这个问题上都过不去啊，这个都不能叫大山了，这个小土坡都迈不过去的话，咱哎呀丢人呐。啊，还有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等听结果咯，也是也是，毕竟第二天呢就上班了啊，这个国庆假期的最后小尾巴，我们还是希望呢能够有一个快乐的心情去度过的。如果说国足能够给我们假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当然好咯。如果出现了如果，那咱们等听第二天早上的雄鸡唱晓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嘛。反正现在呢，这个球员只要采访一水都是挺有信心的哈。吴磊也说了，说自己目前状态挺好的呀，全队上下目标一致，就是在7号的世预赛12强赛当中击败越南队。虽然说对于吴磊来讲哈，这个又是西甲那边的比赛，又是旅途劳顿，又是参加这个国字号的训练啊，确实自己呢挺累的，但是他说他自己状态挺好，每次回到国家队换了一个环境，自己在精神上和心态上都会有一个变化，这是比较好的事情。因为长时间哈，在同样的环境当中呢，换一下有利于自己的状态和表现，希望他7号呢能够如他自己所言啊，换一个状态能够有好的表现。再来看一看国足接下来的安排吧哈，在外漂泊很久的国足呢，很快也会迎来归期了。尽管11月的2场比赛能否在主场进行，这还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但球队一行呢已经确定将在结束和沙特的比赛之后呢启程回到国内。航班起飞日期据说已经定下来了，是10月13号，降落地呢就是上海。按照计划，全队将会直接以闭环的方式入住苏州酒店进行训练和封闭。而11月和阿曼、澳大利亚的2场比赛，如果能够通过主场申请的相关审批，那基本上就定在是在苏州迎来主场的比赛了。考虑到在长期西亚封闭集训这个不利于球员身心状态的情况之下呢，中国足协和国足教练组在沟通之后达成共识，并且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全员10月13号啊，也很近了，从沙特启程回到国内。虽然目前呢还无法确定接下来的主场所在地，也就是11月的2场12强赛举办地，但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的，回到国内之后嘛，就问题都不大了。一边是按照正常的节奏备战，一边就是等待比赛地的相关审批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足协将做好多重方案，力保主场优势成为首要的方案。据说哈，有关主场竞赛方案的申请呢，将会进入到实质性的阶段。当然了，一切呢都以疫情防控为重，该申请能否最终通过还得看这个疫情防控的审核。 十二强赛开打之前，国内疫情曾经出现过反弹，并且波及到多个省市，当时的疫情防控形势是非常严峻复杂的，所以国足主场竞赛计划的制定、申报等事宜全部无法落实，球队只能选择多哈和沙加分别作为主场。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进入到八月份，咱们这国内疫情形势呢就趋于稳定了。中国足协等等相关部门呢就全力争取，咱们还是把比赛拉回到国内来进行吧。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苏州奥体将是这次申请方案当中的主场首选。那继五月末承办40强赛国足和关岛比赛之后呢，这片球场也有望在时隔4个月之后再次迎来国足。哎呀，其实回到国内，不管在哪儿，这个球员的心态，那肯定都会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回到家里了吗？这个吃的都顺口一些。今天我们聊什么啊？聊一聊降温了啊！降温了之后呢，大家都趁这个国庆假期，是不是都把这个秋裤啊、秋衣啊、毛衣啊都给拿出来了，准备上了？那么降温了，您的健身方式改变了吗？当然很多朋友呢都在跟我们聊这个明天晚间国足和越南的比赛，塞翁博瓦就说了，希望能够战胜越南队，给我们球迷做国庆节末尾的礼物，关键进攻是关键哈。前北三说女篮不算添堵吧，这个日本女篮的打法确实相克，别一场胜负就把老许一棒子给打那儿了。不能够啊！关于女篮呢，今天也有相关的消息，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会儿。说女篮之前，先来看一看足球这边王霜的事情哈。她说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待着。全运会上凭借出色表现帮助奥运联合队夺金之后呢，这王霜等等一众女将也都是迎来了短暂的假期。日前就有媒体说这个英超啊、德甲啊，很多俱乐部都对王霜感兴趣。那王霜呢最近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说目前我哪儿也不去。我们都知道王霜呢是目前中国女足的实力担当哈，门面担当也可以了，曾经获得3次中国女子金球奖。2018年呢，她曾经加盟到了这个法国的大巴黎，以优异的表现获得了亚洲女足小姐的称号。虽然中国女足兵败东京奥运会，但这不能掩盖王霜的出色发挥。在刚刚过去的全运会上呢，她就在奥运联合队当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其实这个欧洲联赛的夏季转会窗早就已经关闭了，冬季转会窗最早呢是在明年的1月1号开启，所以王霜即便是有想法去留洋，那也得是明年的事情了。此外2022年还有女足亚洲杯和亚运会两项大赛，所以作为中国女足的核心球员，王霜应该会将重心放在国家队的集训上。其实这个话题真也可以说一说啊，就是一个球员他的重心究竟应该是放在国字号的备战上呢，还是说放在联赛的锻炼上呢？现在反正都鼓励球员走出去啊，去留洋看一看。王霜之前既然有非常成熟的留洋的经历，那如果再次留洋，对于他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嘛。就是别人走了之后，又非得把人拉回来，这样不好。骑着乌龟牵着毛驴去上班哟，您这个出行的方式好绿色呀。他说王霜这是怎么了，是不管自己了吗？也不一定嘛，这是转会窗口明年才开启，也许他还是想去外边看看外边的世界的嘛。宋燕君，欢迎您的到来。他说国庆节这段下雨啊，就早早的穿上了秋裤，年纪大了啊，不是扛冻的年纪了，还是提早保暖吧。是的，那么大家在穿秋裤或者说准备穿秋裤的同时，健身方式有没有改变呢？我呢，平时的健身方式就是上下班这个路上啊，骑骑车挺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两天，尤其到了晚上啊，天一黑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冷，这骑车，有点不方便了。我是不是得改一改我的健身方式？大家也可以帮我支个招啊。 还有国字号这边的事儿呢。10月5号，就是昨天，由杨科维奇执教的 U22 国足在香河国家足球训练基地集结，备战10月底在塔吉克斯坦举行的 U23 亚洲杯预选赛这一组的赛事。这次集训一共有24名球员，上海申花的温家宝以及租借在外的蒋胜龙、周俊辰、孙沁涵等等都入选了。不出意外的话呢，这24名球员将会随队奔赴比赛地。本届 U23 亚洲杯预选赛当中呢，中国队作为第二档次的球队，和澳大利亚、印尼以及文莱同分在 G 小组。那其中呢，文莱因为疫情宣布退赛，因此这个组呢只有3支球队参加。国足将在10月30号、11月2号先后面对印尼和澳大利亚。按照出线规则呢，这个本届 U23 亚洲杯预选赛的11支小组头名球队、4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以及2022年 U23 亚洲杯东道主乌兹别克斯坦队将会直接晋级决赛。那和中国队同组的文莱本身实力就较弱，退赛之后呢，其实对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影响并不大。所以印尼和澳大利亚的比赛呢是率先开打的，如果说印尼首战输球，那么中国队在面对印尼时只需要取胜，就可以至少保留以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二晋级的可能性了。只是可能性啊，最终怎么样还得看比赛的成绩。Jason俊说，5公里进行当中啊，好难得呀，我觉得在这个放假的时候还能保持健身，或者说还能自控，说饮食方面要注意，我觉得都是狠角色。很多朋友说啊，我也骑行上下班。宋燕君啊说，天气冷了就绿色出行，地铁加步行或者公交。闲人北三说，昨天行走途中看见大波的骑行车队在拉火车，后边已经龇牙咧嘴了。哎，是，好像今年这个国庆假期，很多朋友都是用骑行的方式去周边的一些旅游景点哈，一骑就是骑好几十公里的。啊，有朋友在聊这个女篮啊，还说这个日本女篮确实这规划球员的加入呢让实力大大上涨，但据说国际篮联这边呢不是特别的买账，他们不太建议，或者说不太这个看好国家队去发展规划球员。哎，这事儿啊，我们一会儿放在第二时段可以继续聊。今天是10月6号了，我们的假期时间呢越来越少了，要抓住假期的尾巴，咱们好好的再去休息休息啊。降温了，准备秋裤的同时，您的健身方式改变了吗？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确实北京这两天呢这个寒意十足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另外健身方式有没有改变，可以继续和我们进行聊天。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早间的雄鸡畅晓。大家节日愉快，我是夏萌。降温了哈，咱们北京呢最高温度今天只有14度，最低温度呢会下降到只有7度。秋裤秋衣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您的健身方式改变了吗？志宏春秋这会儿在我们的微博平台和我们打招呼，他说打伞6弯4公里，任凭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好好爽快呀。哎呀，您这番描述让我都觉得好浪漫啊。沙鹰不是枪说今天去游泳，确实无论刮风下雨，咱找一个室内的场地活动活动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Xbase 2007说啊，这算官宣了吗？秋裤这也秋裤秋衣这时候也该出场了吧。笑说训练场上天天挂着日本女篮夺冠的大照片，太想这届打败他们了，但是结果就是这么的让人心痛。是的，运动场上呢确实是以结果论，当然了过程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把过程做到了，结果自然而然就会呈现了。如果说呈现的这个结果不是让自己很满意的话呢，我们在找自己原因的同时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毕竟比赛呢是一场一场的打，今年打完了，明年还有呢。最近呢，国际篮联就在官方网站当中正式公布了女篮亚洲杯的最佳阵容的评选，让人颇感意外的就是本届杯赛冠军日本队呢只有2名球员入选，而输给日本队获得亚军的中国队呢也有2名队员入选，第3名澳大利亚队呢也有1人入选。对于这样最佳阵容的评选呢，中国女篮能有2员大将入选，确实让人觉得挺惊喜的，因为本来想象的嘛就是肯定是获得冠军的这个队伍获得最佳阵容的人员也会更多。那对于夺冠的日本队为什么只有2名球员入选的问题呢，似乎哈国际篮联对于冠军球队日本队呢有些不公平，毕竟他们的手下败将竟然入选的人数和他们平起平坐，这让日本队呢是无法接受的，但是这其中是有原因的哈。探其究竟呢，还是国际篮联并不支持各支国家队去走规划这条路。国际篮联的初衷呢，还是希望各个国家大力发展和普及本国的篮球事业，搞好本国的青少年篮球发展，选拔自己的篮球苗子进行培养，而不是像日本那样用规划球员去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所以本次女篮亚洲杯赛的比赛现场呢，日本队的2名规划球员桃仁花和马瓜虽然表现出色，但是日本队夺冠的最大功臣最终并没有入选国际篮联评选的这张最佳阵容。所以就能够非常的明确了，国际篮联走的这条路子呢我觉得还是对的，而且也是需要咱们去好好秉承好好学习，不光是篮球这边要学习，足球那边呢咱也得好好研究研究看一看啊。规划这条路人不支持不提倡，青训这条路呢是人家去支持的可以发展的。所以看看这样的最佳阵容评选就能够明白了，虽然中国女篮本届杯赛呢只获得了亚军，但是我们还是获得了国际篮联的认可，像入选最佳阵容的黄思静25岁，而大中锋李月如呢只有22岁，都是非常年轻有潜力以后大有可为的球员。如果中国女篮继续坚持自己的发展方向，那么可以期待的就是在2-3年之后这些核心球员再成熟起来，那我们完全去可以战胜日本队称霸亚洲。在3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上呢，中国队也完全可以期待啊我们能够取得好成绩的。所以应该说我们也不用把目光去紧盯在之前的这个成绩上，我们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份国际篮联的最佳阵容评选，其实对于咱们中国姑娘就是一种鞭策，也希望呢他们不要因为这次没有能够夺冠而丧失了信心，只要我们继续坚持目前的发展思想，那么拥有球员的日本队呢早晚也会被我们去超越的，充当我们的背景板，没准在他们的训练场上也挂着我们的照片。哎呀，所以 谓这个事情呢都是有两面性的，我们在看到有规划球员哟这成绩一下蹭的就起来的同时，也得想一想是不是也耽误了其他人的前途呢。再来看一看首钢的事情吧。据透露呢，北京首钢男篮依然希望和大外援汉密尔顿续约，但目前这个过程呢有些艰难。新赛季 CBA 联赛呢将在这个月中旬在浙江开启，北京队已经确定小外援林书豪。根据 CBA 最新的外援政策，新赛季每支球队最多可以注册四名外援，除了林书豪，北京队呢依然在挑选其他的外援。北京队最初的计划是为了进一步提升球队实力，希望能够在新赛季引入三名外援，组建一个外援团队，其中林书豪呢可以成为这个团队的核心和领袖。但是因为 CBA 外援政策一直没有公布，所以这也影响到了球队引援的方面。之前有留言指出北京队呢并不打算续约大汉，但是宋翔就说了啊，北京队呢其实有意和他进行续约的，就是这过程有点难，目前还没有确定的消息。至于双方能否最终完成续约，还要看后续的发展情况了。我们都知道汉密尔顿是 CBA 的老熟人了啊，他已经在北京队效力长达四个赛季。尽管并不是说咱们 CBA 顶尖的大外援，但是汉密尔顿是有属于自己特点和风格的。而且更加值得一提的就是，因为在北京队效力的多，所以他和球队也产生了足够的化学反应。上个赛季因为伤病问题，汉密尔顿一共只为北京队打了37场球，场均出场22.8分钟，有16.4分、6.9个篮板、1.2次助攻、1.1次抢断、1.1次盖帽这样的还行的数据入账。这些数据呢，对于他自己来说呢，因为上个赛季伤病问题嘛，所以这样的数据也还算不错了。2020-21赛季呢，常规赛北京队的成绩是28胜24负，排在积分榜第9。季后赛12进8，淘汰了深圳队之后呢，我们是在1/4决赛被广东队淘汰出局的。这个赛季北京队的成绩会怎么样呢？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今天聊的是穿秋裤啊，不是穿秋裤，这个气温下降了，我们在准备秋衣秋裤的同时，您的健身方式改变了吗？哦，闲人北三想法不一样哦，他说首钢还打算续约续约大汉，应该换一换啦。可是啊，我觉得这个节骨眼上想换谁都挺难的呀。骑着乌龟他说，对，大汉人品没有问题，但水平哎呀就这样吧，人家胡金秋一个人打爆首钢整个内线群啊。等等看吧，我觉得这个节骨眼上你找谁也都不太可能，或者说这个效率也许并不高，那还不如就把老熟人给留下来呢。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哎呀，这个东京奥运会一完，西安全运会再一结束，我们真的离北京冬奥会就越来越近了。随着冬奥会的日益临近，冰雪运动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一。滑冰场啊，滑雪场风生水起，冰上器材产业、冰雪赛事等等发展也都非常的迅速，冰雪产业展现出了广阔的前景。冬奥的脚步进行篇第六集，我们就跟随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去了解搭上冬奥快车道的冰雪产业，一块来听一下吧。 我们坐那个五零后那种冰车，而且还有现代冰车。 在刚刚闭幕的冬博会上，记者遇到了连续3年参加展会的来自石景山区艾尔豪斯技术有限公司的赵振华。跟往届相比，他的室内冰场面积更大了。 从原来的几个人排队到我们去年的时候排2个队，一个队他想参与的冰壶得大概要40分钟，台上呢就玩3个球。今年咱们做一个大的，50后、60后、90后都让参与到。 2021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18-2019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数为2.24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约为3860亿元，分别比2017-2018冰雪季增长14%和17%。 2018年，我国国内人均旅游消费为926元，冰雪旅游是国内旅游人均消费的1.87倍。从2009年开始，每年冬天曾经作为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场馆的鸟巢都会变身为冰雪乐园。冬奥会筹办以来，来这里体验冰雪之乐的人越来越多。除了雪圈广场、雪地足球等体验项目，一场冰球表演赛也吸引了很多小朋友观看。参赛队员蜜桃的妈妈说， 女孩一般比较娇气，但是我觉得冰球就是跌倒了再爬起来更锻炼一些吧。 带孩子来体验冰壶项目的夏先生已经是多次参加冰雪季的活动。 有的父亲上的都是高级的，玩得很爽，妻子或者孩子呢就在那边耍单，但是鸟巢呢更多是娱乐性的，父母一起来玩的，也兼顾了雪道，滑得不错的话也可以去过瘾。 预计到2025年，我国冰雪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将超过1.1万亿元。亚洲数据集团副总裁张丽告诉记者， 在2022冬奥这样的一个契机的推动下，我们看到了很多这种 B2B 的合作，这里边就包括了我们的大型装备，比方说像我们的缆车进入到我们中国的雪场。在 C 端，我们其实是明显看到了新消费的一个升级。 如此庞大的市场促使冰雪装备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有的甚至是全球独一份。北京叠加泰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钟飞鹏给大家介绍纳米闭孔技术和应用的最新成果。 冷隔绝材料是叠加泰历时8年全球首次研发成功的螺旋纳米闭孔技术。技术的颠覆使材料具备极低的导热系数和巨大的商用价值。作为保暖材料，让冬季服装厚度下降80%，保暖效果提高5倍，节能又环保。 随着我国冰雪运动的大发展，冰雪产业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市场环境持续向好。这一点，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高云超在历届冬博会上感受深刻。 参展的企业相对规模小，区域呢范围有限，现在呢完全体现了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的成果，已经扩展到华北、西北、东南、西南的地区。而且呢，从第一届的引进国外技术产品，慢慢变成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己的一些产品出来。 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主任倪慧中介绍说，截止今年初，我国已经有654块标准冰场，较2015年增幅达到317%，已有803个室内外各类滑雪场，较2015年增幅达到41%。我国冰雪运动发展进入快车道， 已逐步建立以健身休闲为主、竞赛表演、场馆服务、运动培训、装备制造、冰雪旅游等业态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后，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了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的快速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冰雪产业与健康、教育、文化、旅游、传媒等行业融合发展，发展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较强的冰雪企业，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需求对接、资源整合，促进办赛主体多元化，推进赛事运营市场化，不断拓展与国际冰雪组织的合作领域，共同谋划后冬奥时代冰雪产业发展，努力构建冰雪产业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注入冰雪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好像还真的是这样啊！随着气温日益的降低，也随着北京冬奥会日益的临近哈，大家对于冰雪热情呢是越来越高涨了。很多身边很多朋友从以前的对于冰雪运动不太感兴趣、不感冒，到现在呢是成为了这个冰雪运动的狂热分子哈。周边的各大冰场、雪场，都频繁地留下他们的身影。我想这就是北京冬奥会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吧。哎，不行，我想着说，哎，天冷了，我是不是能够以这个滑冰的方式来上班呢？就是我买个轮滑，滑过来，就想想看，有点危险。下班那个点儿，晚高峰，算了吧，我想个别的招吧。今天聊什么啊？降温了，准备秋裤的同时，您的健身方式改变了吗？看见有些朋友啊，这个不要抬杠，不要抬杠。关于女篮这边呢，我们再给姑娘们一些时间， 运动成绩就是这样，没有人会永远站在巅峰上俯瞰众生，有的时候呢起起伏伏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们对于女篮还是宽容一些吧。我们把对男足的那份耐心稍微的分拨给其他的一些队伍，可以吗？啊，我相信大家其实对于各支国字号队伍都是非常爱护爱惜的哈。关于冬奥会呢，还是有些消息要和大家说一说的哈。北京冬奥组委最近召开发布会，就通报了即将从本月开始持续到12月的国际测试赛筹备工作的整体情况，也表示呢，这将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打下扎实基础的一次测试赛。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之下，为了稳妥地做好筹办工作，北京冬奥组委加强和国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密切沟通，及时调整优化了测试赛的各项工作计划。根据测试赛总体安排呢，10月5号到12月31号，北京冬奥组委将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8个竞赛场馆举办10项国际赛事、3个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赛。从最近的开始说起吧，10月5号，在国家速滑馆举办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办雪车和钢架雪车国际训练周和计时赛，在首都体育馆分别举办亚洲花样滑冰公开赛和短道速滑世界杯，在国家游泳中心先后举办冰壶国内测试活动和轮椅冰壶世界锦标赛。从11月3号起，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办雪橇国际训练周和世界杯比赛，在五棵松体育中心和国家体育馆举办冰球国内测试活动，在云顶滑雪公园举办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赛。而从12月2号开始呢，在古杨树场馆群先后举办国际雪联、跳台滑雪世界杯、北欧2项洲际杯和冬季2项国际训练周。所以哈，大家看一看，从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2号，也就是冬奥会正式开赛前的一个月，本次测试赛的测试规格、规模，其中很多呢都是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的赛例赛事，有的还是资格赛、积分赛，所以规格规模都非常的高、非常的大，将会采用冬奥会计时的赛时的计分系统。那这些赛事呢，也是各参赛国家和地区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之前熟悉赛区气候啊和比赛场地的最后机会了，因此各方的积极性都是非常高的，那也就对我们的这个办赛的要求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考验。预计呢，最近一段时间陆陆续续啊，会有来自境外的约2000名运动员、随队官员和国际技术官员、计时计分专业人员等等，陆续来国内参加各项国际赛事和训练周。那作为北京冬奥会前最后一次全面实战的检验哈，这次测试活动呢也是备受社会关注。按照计划，将对重点赛事进行全国电视转播，并且向国外提供部分的电视信号。其实对于咱们这个观赛迷这个冬季运动迷来说呢，观众来说呢，这一系列的测试活动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测试，我们可以提前去适应一下北京冬奥会的节奏。6466也说假期愉快呀，每天都变着花样的给家人做好吃的，一起玩游戏，一起看电视，一起读说，甚是惬意呀。您这么一说啊，确实过放假嘛，其实不用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当然有是更好了，没有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家人多多亲近，拉近距离，也是享受生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嘛。啊，还有朋友呢在聊女篮，80公斤就说女篮其实是全面的落后于日本，如果整个篮球界在浑浑噩噩的混日子，很快男女篮都会被这个日本队远远的甩在后面。 闲人北三也说，全面落后呢还有点过，主要是外线投射必须加强。外线投射必须加强，就说明哎，我们是不是在基本功这边呢出现了问题。俏俏特别喜欢大汉啊，他说其实首钢早就应该动手续约大汉了，大汉特实在，努力。是的，反正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我们不如把现有的这些人都给盘活好了，拢好了，咱就踏踏实实的就打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吧。接下来赛季也不好过，日子不好过呀，我们就勒紧裤腰带，把现有的人都盘活好了。这比赛呢还都在继续嘛。大家观点都不太一样哈，女篮全面落后日本嘛，也不太同意啊。是的，哎，一说起这国字号队伍呢，大家都非常的爱护疼爱的啊，都不愿意说看见我们在训练方面啊有落后，导致成绩比不上别人，或者看着别人进步特别快啊，心里边有一些这个酸酸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大家有这种情绪都是非常正常的哈。给姑娘们一些时间吧，咱们也不要太过于苛责，毕竟他们接下来也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赛任务要去进行，我们给男足都能够有那么多的空间，那么多的时间，那其他国字号的队伍我们也同样对待吧。来看一看国乒这边最新的一些动态，据说呢，中国乒协已经选派了5名男子运动员和2名女子运动员参加下个月进行的2021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斯洛文尼亚的赛事会。那么斯洛文尼亚赛事会呢，将于11月1号到14号举行。中国乒协这边就说了，在充分统筹202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备战需求，综合考虑斯洛文尼亚、美国签证办理时间冲突的实际情况之后呢，中国乒协根据队伍的签证持有情况，将有计划的选派部分世界排名高、国内外赛事成绩不错、参赛参训表现突出的运动员赴斯洛文尼亚进行参加比赛。那经过这个研究，林高远、梁靖昆、王楚钦、周启豪、刘丁硕5名选手将会出战男子比赛，王艺迪和刘伟山将会代表女队参赛。国乒呢还选派了刘国正、刘志强和邱一可3位教练带队去斯洛文尼亚参加比赛。而今年的世乒赛呢，是11月23号到29号在美国举行。国际乒联当天就宣布了，说中国运动员樊振东和陈梦已经确认会参加比赛的。eSpace 啊也说了，说这个前两天开车路过周口店，回忆起曾经在85年放暑假跟几个同学骑车去周口店参观北京人遗址，单程75公里，来回9个小时，可累惨了。我天哪，给你点赞，简直太厉害了。那个时代骑自行车肯定也不是说像现在这么装备特别齐全啊，蹬两下感觉就轻飘飘的那种高级车，那个时候自行车可能就是28大杠之类的吧。骑着那样装备不怎么精良的车还能骑75公里，单程来回就是150公里，呵，这赶上去一趟这个周边的地方了啊，就要是换在江浙沪包邮区，就真的是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了。来看综合体育消息，在昨天举行的2021年全国五子棋锦标赛开幕式上，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棋院院长朱国平就表示，在进一步加大对五子棋项目的扶持力度。五子棋项目自2006年被列为国家正式开展的体育项目以来，爱好者人群快速增长，竞技水平不断提高。咱们国家棋手已经多次在世界五子棋锦标赛当中获得男子、女子和团体冠军。那 接下来呢，棋牌中心将会进一步的研究出台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政策举措，包括加强五子棋裁判员、教练员队伍建设，完善五子棋棋手技术等级制度，提升各级各类比赛的频次等等，进一步促进五子棋这个项目的健康发展。哎，说到这个五子棋啊，我不太会下，就我知道它的这个入门的门槛不是很高，但是你可能想下精了也没那么容易。咱们的家里人里边是不是也不乏五子棋的高手呀？6266啊，对厦门不太了解。他说您曾经主持过饭点说事，没有，我确实就是爱好吃，但是没有主持过饭点说吃。我的主场在金戈铁马。闲人北三说特别佩服我爷爷啊，70年代骑车从延庆到海淀，还带着土豆、粘豆包等等土特产。哎，确实我觉得这个老一辈的人啊，他们对于距离跟反正跟我的这个认同不太一样。也进一步的说明啊，我真是太缺乏运动了。eSpace 说我骑的车确实是28的，但是是英国进口的凤头锰钢车啊，这是车的一种材质，很轻很舒服。其他同学都是飞鸽、凤凰什么的，好吧，那我连同您的其他同学也一同佩服点赞了。宋燕君说所有运动没有亲训做好基础，我们从哪里选人都要踏踏实实的先搞好自己的体系，人才不断源源往上走，不要被一些诱惑所迷惑。现阶段哈，男足起码男足这边呢还看不到希望。好，时间关系，咱们今天雄鸡唱晓的聊天时间并不多啊，更多聊天呢我们可以放在今天晚间金戈铁马我们接着聊。 大家好，我是罗胖罗振宇。 我是樊登。 我是凯叔讲故事 APP 里的凯叔。 探索声音中更博大的世界，发现声音里更广阔的领域。 10月13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发现声音的更多可能。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白天有小雨，道路湿滑，出行要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同时气温会继续下降，今天最高温度1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7度附近，凉意明显，提醒大家及时的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14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7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近期降雨多，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不适合登山。今天北京地区有高空短波槽过境，有利的扩散条件将继续维持，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14到7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是2，体感凉，夜间舒适度指数是3，体感冷。另外，今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为2级，照射强度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节日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